嗨大家，今天呢又到我们算是一个月一次的 podcast 时间，然后今天呢算是一个我准备蛮久的主题，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算是一些我童年的回忆啦，所以今天呢就是整理了一些陪伴我一起长大的华语的女子团体，然后里面就是会有大概十个团体左右，我从小就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听吧，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应该会非常好玩。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团体开始。今天的排序方式是按照年代，所以呢，我觉得时间会越来越新，越来越新，所以会是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童年的故事这样。那第一首歌呢，就是 SHE 算是其实我最早接触就是华语的女团，算是没有前三也有前二吧，就是她真的是我非常早认识的女团。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蛮深刻，大概是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我就是第一次买的专辑，那时候还是很常去逛什么玫瑰唱片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走进玫瑰唱片，然后呢那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你们今天就是只能买两张专辑好不好。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哥就是从小我跟我哥的取向就不太一样，他就很喜欢听一些外国歌，然后我就是非常喜欢听华语音乐，然后总之就是看到天啊，这三个女生长得好可爱哦，感觉歌应该蛮好听的，然后就盲买，然后就买了这张专辑。买完之后那时候是恋人未满那一张嘛，然后买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但是那张专辑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歌是我想要唱的这一首，大家可以猜一下我想要唱什么歌。我觉得这首歌有可能会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但是对大家来说可能它会比较是偏向冷门一点的 SHE 的歌可能才会出现的歌。那这首歌的话呢，就是 SHE 的冰箱。把大象放进冰箱，把回忆放进冰箱，会不会寂寞？把爱情放进冰箱，也已经到了时候。从今以后，别在门口等我。冰箱算是我陪伴我长大的一首歌曲，哎，就是我知道现在听说大家这样讲的时候，他们都会生气，就是什么叫做陪伴我一起长大。但是这一首歌真的是我大概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很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记得其中有个段落是在讲说把什么动物放进冰箱，然后怎样怎样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班上取笑一个同学说我们很想把它放进冰箱。好啦，好无聊啊，讲一些干话。对，但是那个时候这首歌真的是陪伴我度过蛮长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到他的下一张专辑，也包含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真的只要去学校比歌唱比赛的时候都会选 SHE 的歌，所以就是会跟好朋友一起然后去比学校歌唱比赛，唱过很多歌耶，唱过什么完了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 就是几首 SH 很有名的歌，我到时候再补充在楼下好了，就是我怕篇幅太长。那再来下一首呢，其实这一首算是我已经过了这个年代之后才开始喜欢它。那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跟这个团体并不熟，等到我知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已经解散了，所以就是一个还蛮巧妙的。但我觉得我一唱之后大家应该就会说啊，就这个团嘛，谁会不知道啊，又是 C 调的，怎么就是以前的歌真的很流行 CMFG 好不好。那我现在要唱的就是 Fall in Love 的1001个愿望，有没有觉得哇，好久以前的歌哦。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哦哦哦，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这首歌其实后来杨丞琳自己还有再重新翻唱属于他自己的版本，其实这个版本我觉得就多了一点成熟的感觉，感觉就有点像是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他才回顾他以前许下的愿望嘛，他以前许下的愿望的那种 feel。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首歌比较喜欢当初那种很青春的氛围，就是还会有一些间奏，还会有一些啦啦啦的，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这首歌应该有陪伴很多人经历过很多童年吧，就是。我真的觉得吉他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的强项，好不好？就是假如真的今天弹得烂或者干嘛的话，就是大家见谅啦，好不好？我已经开始就是认真学吉他，大概已经半年多了嘛，就是还在继续努力当中。再来的话，我告诉大家，我跟你们说，这首歌唱下去，你们一定会觉得哇，回忆杀，就是怎么会？你怎么会选到这首歌？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是算是真的从小一起长大。然后我昨天还跟我男友说，欸，我跟你讲，我明天要唱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你怎么会听过这首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小时候就超喜欢这个团体啊，他们就四个日本人，然后很可爱，然后唱歌又很疗愈。他说他们就是从超级星期天出来的女生。我想说，是吗？所以他们才叫 Sunday Girls 吗？没错，现在就是要唱Sunday Girls 的歌。我觉得你们一定会觉得怎么会有他们。我告诉你，这个团体四个女生超可爱，而且艾莎跟麻衣就是一直还有在演艺圈继续发展，我觉得他们就是实力其实非常厉害的一个团体。那现在就是要唱他们的经典代表作喜欢你哦，这首歌真的很疗愈。想要靠得这么近，现在不可以，我们的关系只比爱情面包细得多一点，甜言蜜语慢慢说，再快听不懂，留下就是点点好好的对我，好きだよ要天天说，我最爱的随时想念我，不能说你没空。 每天要陪我，好きだよ说了就要做，为所以来你不能忘记我，现在开始加油，要你做我的一起忙的哟，啊啊啊呀呀呀呀呀啊啊，好きだよ。怎么那么疗愈，受不了，这首歌真的好可爱。而且我这首歌就是近期，我告诉你，我真的是到 KTV 都还是会持续点。我觉得它就是你每次点的时候看那个 MV， 看他们四个日本女生在那里跑一跑，就觉得说不出的疗愈，好不好？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再来的话，我觉得这一首歌应该是最熟悉他们除了那首快歌以外的这一首歌了。然后呢，因为一直在卖关子，他虽然是2002年的歌，但是其实我到高中的时候才真正认识他。我有一个高中的好朋友，他真的好喜欢唱这首歌，他每天下课都在班上唱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本身真的非常好听，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首。这首歌就是大小 S， 意外吧 ？ASOS 的《爱不持久》，但这首歌其实只有小 S 唱了。 爱不可能持久，尤其当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本来很甜蜜的话，现在却像在吵架。如果没有人先承认自己还爱对方，爱就变成挣扎。爱不可能持久，尤其到你开始怀疑我不爱你的时候。本来想牵你的手，现在却觉得尴尬。如果没有人先承认自己爱爱对方，爱就变成挣扎。我不想失去你，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爱你，明明就在心。想失去你，又不知道如何表达。下次多希望你能够鼓起勇气说话。 有没有一唱之后就有满满的回忆杀？那时候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就很常去 KTV 点。然后这首歌的 MV 我真的觉得超级酷，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 MV。它 MV 就是小 S 一直很喜欢，就很常遇到他喜欢的对象，但那个对象都会突然死亡，就我觉得很有趣。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在讲，你有一个对象的时候，通常都很有可能经过了很多相处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没那么适合的时候，爱就没有那么持久，没有像刚开始在一起那么浓烈。就我很喜欢他想要聊的感觉，所以就是很喜欢这首歌。再来下一首歌，我告诉你，这首歌呢，当初呢红极一时的真的是他的粤语版，粤语版听出一些端倪嘛，粤语版。但是我的粤语真的功力大概就跟我台语差不多，就是非常的不练的，好不好？所以呢，我就是没有办法唱粤语版的给大家听。但大家应该也知道我现在要讲谁了吧？有吧有吧有吧。就是我们的 Twins 这首歌呢，就是下一站天后，但是他们为了华语市场嘛，就是重新翻唱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莫斯科没有眼泪。然后其实我还蛮喜欢他重新翻唱之后写的词的，所以今天就是想说 唱给大家听。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车队在街上戒备森严，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使人崩溃，感情上若习惯防备，寂寞就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原本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住哭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美。 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因为 Twins 还有一些陈奕迅嘛，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这个年代崛起，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大批人开始狂学粤语，然后我妈那时候也跑去学粤语，她太喜欢唱广东歌，她觉得广东歌超好听，她就那时候就狂学粤语，然后那时候下一站天后啊，或者是海阔天空这种歌也是那段时间突然就这样大爆红，就是很疗愈，好不好？很疗愈。好啦，再来，我真的觉得我今天选这首歌真的尺度很高，但是我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这首歌其实有陪伴我度过我的人生，好不好？国高中时期应该都有看《我爱黑社会》吧？哇，这尺度好高，完蛋了！就是《我爱黑社会》，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些朋友有在《我爱黑社会》里面，所以他就会说：“你们一定要看我，我有在里面。”这样我说。就会看《我爱黑社会》，然后那时候其实里面有蛮多人，我都还蛮喜欢的。然后他们那时候就会有一些评比什么的，然后评比三次通过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发片嘛。然后呢，我就选了这首歌，并不是姐姐妹妹一起唱，好不好？一二三，木头人要来喽！ 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恋爱的进度有些落后，巨蟹宝说你也喜欢我，怎么会还无动于衷，气象报告天气很不错，太阳晒得我脸颊红红，我也很想跟你做朋友，就你傻傻还不走，我数一二三，不投人，再不行动就要被扣分。我一直在等着，恋爱轰轰烈烈的发生。我数一二三，木头人，明明暗示的够明显了，我够天真，觉得勇敢的情话最。动人，因为有你让爱情能完整。 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很喜欢《黑社会妹妹》里面的大牙，还有妹妹跟小薰，因为我觉得他们算是在里面我觉得很有特色的，尤其我觉得大牙的声音很好听，他在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一种有点霸气的感觉，然后小薰的话就是有一种很柔性的感觉，所以我就是还蛮喜欢他们的声音的。哦，然后妹妹的话其实就是他，我觉得他长得很有个人特色，长得很有个人特色，所以很喜欢他。对，好啦，再来的话我告诉你们不得了了，这首歌真的是开启我飙歌的一个开关吧。那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作，然后这两位呢也都是非常会唱的，然后其实他们现在都还在歌坛当中持续活跃，只是用不同的身份。那这首的话呢就是阿豹 and Brandy 的《不爱你》， 所以等一下就是你们听到这首歌了吧，就是这首歌我等一下就是会认真大表格，好不好？一人分饰两角的大表格，因为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它真的好好听，而且他们两个其实真的搭配的非常的厉害，尤其是我觉得阿豹的声音本身就是在温暖之中带有一点爆发力，我很喜欢他唱的声音。然后到他现在其实改名叫阿仁仁嘛，阿仁仁之后呢，他的歌其实我都有在持续的听，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而且很知道自己在唱什么的人。那 Brandy 的话呢，就是他长得真的很像一个港星，我就是因为他长得像港星才注意到他，他的声音又非常的舒服，然后唱起来声音声线你也会觉得很好听。那 Brandy 现在就是好像是位居幕后，就是有在培训一些歌手跟当一些合音这样子，包含他后来还有跟非常多的可能乐手合作啊什么的，我都有持续关注。他有一首歌跟那个叫什么无限融合，那首歌真的超好听，我到时候会把链接放在下面，你们要听这首歌，那首歌超棒。所以这一首歌想为大家带来就是阿豹 and Brandy 的《不爱你》。 爱像是快下雨的天空，红着双眼，他听不进我任何的安慰。当你走远，眼泪在落下变成我们的句点，离开你的路比想象中还要遥远，耳朵仿佛还不承认听见你说再见，想念的感觉是心中永恒的雨天。不爱你是我自私的决定，我的心还没答应，我可以忘了你，我应该放弃，虽然我很努力，我无法说服自己我不爱你。 好好听哦，这首歌真的很厉害耶，就是每次我唱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怎么有办法就是这么有爆发力，然后又这么有张力，然后在唱的时候你又很容易的就展现你声音里面那一种很独特而且很有情感的那一面，就是好喜欢，好好听啊。再来我告诉你们，曾经在去年还前年的时候呢，他们好像准备要复出，然后呢又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回忆杀，觉得啊你们要复出哦，真的假的，你们的歌真的是很疗愈耶，你们真的要复出哦，怎么那么棒棒叫。但是个屁啊，但是后来他们就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新作品出现，所以其实有点小失望，但是很期待啦，期待他们再度复出，然后又有很多很棒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就是传说中非常非常和谐的一个团体，就是我们的蜜雪薇琪。那今天呢就是我想要唱的呢，就是他们最最最最最，我想一下，这首歌真的是他们最红的吗？应该已经算是就数一数二红的了吧，大家应该听过这首歌。那我来了，我就不讲歌名，你们自己猜。 有没有别人但这一种爱还是我很例外，没有形状的爱也没有色彩，结冰的眼泪还有一些温暖，是否勇敢爱？像美丽的水，单纯无害，希望爱永远存在。爱，它消失得好快，我来不及问。心上。 深的问why why why， 爱要幸福的答案。 力学维奇，爱斯基摩，大家听过爱斯基摩吧？应该没有人没听过爱斯基摩吧？这首歌 MV 就是很像 SHE 有一首歌。哦、雪白的你那首歌 MV 超级像，我每次看我想说就大家宝丽龙血都狂撒是怎么样制造那个血的感觉，狂撒狂撒，然后一直穿很厚的羽绒衣，然后一直假装很冷。好啦，再来我们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就是最接近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一首歌，好不好？我先把耳机戴上。这首歌呢，我觉得一定要对唱，假如没有对唱的话就会唱得很难听。这个团体呢也是现在应该最近开始变超级红的一个团体，因为他们好像要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然后他们又一直以来每个时期都长得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很常被拿出来讨论。然后这首歌的 MV 也是一个莫名其妙，就是他们一直在跟李国毅告白，他是 MV 也在说李国毅我喜欢你，是不是就是干嘛？ 从来没想过不能再和你牵手，委屈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痛，一切都是我太过焦躁，以为你会懂，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就是这首一定要两个人唱，你们懂我那个卡住的点了吗？但我就是等一下会自己想办法，好不好？那我们就从副歌开始。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我知道你会有多难过，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着要我加油。再会，再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我们都知道彼此心中其实这份爱没停过。曾经完整幸福的守在脑海里头，我多希望你爱在我左右。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难过，所以即使到最后还微笑着要我加油。再会，再离开时闭着眼没有回头，我们都知道彼此心其实这份爱没停过。 好啦，今天呢就在一个白兔为收尾的状况下结束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好像没有很顺，但是有一点太活泼，好不好？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这一次的闲聊加唱歌。虽然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闲聊到。有吗？你们觉得有闲聊到吗？但是就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些团体从小陪伴我一起长大。当然我也会把一些我今天没有办法唱但有陪伴我一起长大的团体放在下面的播放清单里面，大家也可以去找，就是我以前到底有多爱听团体的歌，好不好？还有一些团体就是你们想都没想过，像什么 Rumi 啊 T-Rush 啊这种团体，就是你有听？我有听，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Podcast 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呢今天有算稍微娱乐到大家，然后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就是你们就边播这个 Podcast 然后一边打扫啊或是一边放空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就这样咯，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上一集是陶喆，你们也可以去看陶喆。你们想要看什么影片的话，可以在下面敲完，然后记得拜托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好不好？再讲一次了，谢谢大家，拜拜。